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今天東周刊有一個專題 引述一些政府的消息，所以你說行會保密是多餘。東周刊引綜合政府及多方消息拆解王維基失敗慘輸九億的真相。據東周刊報導，梁有梁證實了王維基說劉吳蔚蘭當年的口頭承諾。 政府大開綠燈，後來劉吳蔚蘭因病辭職，換了蘇錦良做局長。從那天開始，王維基、蘇錦良沒什麼談，但王維基對東周刊說，是政府某高層特首梁振英身邊的人向他說一定會有牌。 政府高層和梁振英身邊是甚麼人呢？而且第一次實質說到何時開台、全力準備、測試播放技術、周圍找廠房，已經賣價。東周刊亦有第二個來源，放料給王維基的梁粉線人是行政會議人員。這個人 是以政府內部文件及建議，不止一次與王先生說梁振英政府會發三個牌，並且說政府無理據否決任何一個申請。東周刊說 Ricky 即是王維基不是蠢人，難道牛頭角順手跟他這樣說他會相信嗎？ 所以他說沒有Plan B是真，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是拿不到牌。 東周刊亦聲稱得知廣管局 分別在2010年、2011年4月和去年1月 委託顧問公司指出市場只是初初容納兩個新牌照， 但廣管局在2011年7月13日第二份顧問報告後 已經向特首和行會建議可以發三個牌照。 當時廣管局相信 三個新牌可以因應狀況調整市場策略。所以東周刊的故事是為何梁振英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呢？據稱王維基去年4月突然出售承建核心業務香港寬頻套現50億， 撥出20億派元息，剩下30億發展電視。 政府相信沒有香港寬頻，王維基租用網絡傳送免費電視成本大增， 覺得他不夠錢燒， 覺得港視計劃書太進取， 擔心王維基日後財政 很有風險，所以就封了他。這句相當荒謬，擔心王維基日後財政有風險，所以封了他。王維基日後財政有風險是由市場去封。如果他的節目不要看是由市民拿著遙控器或電腦去封，就不需要政府跟他擔心。如果你說他的財力和 經驗已經足夠，你需要擔心這些事。我經常都說現在有一個經營不善、日日虧蝕的電視台，你又不去操心，那個電視台又經常要舉債，債權人又要借錢給他，那些你又不怕他執？糧 有時又沒得出，政府你不如開儲備幫他出糧。 所以東周刊這個專題說政府擔心行會憂慮電視台倒閉前會帶來惡性競爭，發三個牌就會有電視台倒閉。顧問報告是這樣說，發三個台 最近有一段時台執笠，不是王維基那間，是有電視台執笠，或會帶來惡性競爭。他說這些倒閉潛或會帶來惡性競爭。 現在王維基那件事很明顯,因為沒得發牌 胎死腹中,他未開已經撿了粒 請問會不會對社會帶來動盪? <嗯。S 1> 你怕那間會撿?我不怕亞視會撿 亞視剛剛黃晶先生入主,叫中石油、中海油,整班大陸紅籌股 站台 有祖國背景,他會撿? 當然不會 亞視說過,20年內會打造成為中國或香港CNN 怎會撿粒? 你為何假設亞視會撿粒? 無線一定不會 現在王維基未有一做,就撿粒 胎死腹中,討論撿不撿粒,我覺得都是失諸交臂 因為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自由市場 做生意 有風險,是你自己個人投資的決定 政府無權亦不必要為商人的投資操心 如果你是為一個投資者的投資操心 而說會影響到員工的就業 以後很多大大小小的企業 都要你政府去操心,因為任何的生意都是風險都是由投資者自己獨自承擔。你以為企業要撿,很多人問你政府求救,麥當勞、翠華、大家樂、大快活開到成行成市,很多小小的茶餐廳怕撿,蘇錦良你幫一下他們,救一下他們。 現在地產商拼命收購,舊樓改建,有很多士多 店鋪本土的東西撿粒 不用問,我就說地產 為何你要救一間亞視地產代理 施先生前一陣子都出來遊行 他都說如果再繼續下去辣椒,很多地產代理都撿粒 那怎麼辦呢? 你又說要叫市場,叫這班人忍耐 為何你只救一間你認為必定撿粒的電視台 你不救現在成千上百地產代理經紀行 以及很多非連鎖性和跨國企業的中小企 政府的立場就是輸打贏要亂搬龍門 你就亂搬龍門 這點在4時半的黃先生記者招待會說得很清楚 因為當日已經提到,只要符合資格就發牌 但後來政府要他們再遞交一些相關資料時 政府發了信給他們 給3間申請的電視台,考慮不會同時發放3張牌照 但同時政府又說,不能修改標書,即建議書內容 這樣就有問題了 你想想,一直以來說的遊戲規則或申請標準 是A的 只要符合條件就發牌 現在你轉了B,即是不會發3個牌 有篩選的 但你不可以改答案 你不可以將申請書、建議書改得更好,或投入更多資源 不如派一班黑社會和民生大漢去王維基家綁起他搶他9億,不要那麼生氣 等於打架,說明自由搏擊 找一條繩綁住你兩隻手 又照樣推你上台 這樣打交法 就算旁人路過,都會覺得這場交是不公平 這場交是不義,就算跟你不相識 都會站出來支持你,這就是現在市民的心態 真的不關我事,很多人都跟我說,我不喜歡王維基 我平時都不會支持他,好像杜琪峰今天來到政總 他都說,我不是同情王維基 我是同情電視同業 沒錯,對 很多人同情心,香港人就是這樣 去到這些大是大非要出來撐公義的時候， 其實不是因為誰的人 或者誰的份工，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很離譜， 綁住你兩隻手叫你上台自由搏擊， 接著你被人打到台之後告訴你這不關我事， 是你自己說要上台而已， 不過他綁住你兩隻手，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下去不知如何收貨， 政府覺得沒有事， 他覺得人們慢慢會忘記， 菲律賓政府肯道歉， 他覺得又立了功勞， 不用再說菲律賓， 過廟不值一提， 你不侮辱也侮辱了你這件事已經在歷史紀錄中， 就算現在菲律賓議會疼你一口， 又是那句,刮完兩巴， 幫你連塊膠布， 這樣就當作沒事。 當然,菲律賓很懂得玩， 這些不需要再說， 今晚不是這個議題， 今晚是說香港人到底電視還能選擇。 我想現在很多長者 其實都關心這件事， 很多平時不理所謂對政治冷感， 我討厭政治的人 其實都關心。這就證明那些說我討厭政治的人之本身之令人討厭。 這班蠢人， 你以為我不喜歡政治， 政治不會來搞你嗎？ 政治是一隻鬼， 你說你討厭一隻鬼， 那隻鬼是會上魔上門來搞你， 上你身。所以這些女藝人讀書少， 這些知識水準低就是低， 出來說的東西是誤導90後， 一個字就叫蠢， 很簡單。 我討厭政治， 你討厭。 這個藝人,他從事演藝事業， 他自己也是個歌手。 現在你明明就是你討厭政治， 現在政治找你,就是告訴你 你本來可以有多些演出的機會， 你的待遇不是封封利是給你， 現在你自己討厭政治， 那你就自己斷送你的前途。 我替他媽媽淒涼,生這樣的女兒出來。 希望他很快找到這些億萬富豪老闆脫苦海， 討厭政治。 好嗎？誠信一次一次破產，他都可以，但你轉頭，他的膽從何來？就是下面的蠢人而來。有些人不要逼他，如你這樣逼供，懂得其反。 我聽到有些人說，現在你們不要聚集在政府總部，因為你這樣上面就不高興，覺得你似反國教，明明給你牌你都不給你。他梁班子說，外國勢力不好， 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不是懂得其反，你現在跟王維基打官司找英國御用大律師， 去祖家找那個， 你怕不怕懂得其反呢？ 為什麼? 到底找英國人進來做是否懂得其反呢？ 現在為什麼香港大學找馬飛森英國人來做？ 又不行呢? 現在他沒有辭職,不撈。 馬飛森不行， 英國御用大律師為何要受聘於梁班子， 來跟王維基對簿公堂呢？ 我真的不明白。 網絡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大公報》點名抨擊特區政府和經濟事務局局長蘇錦良論盡。 老實說,蘇錦良論盡當然是論盡。 早幾天嘴妙妙又說你請人拍定電視的蕭銀紙是商業決定， 現在突然拜山的面口語帶哽咽,論盡到無論。 但他是最低級的，他也說了這是行會的決定，指一指樓上。行會現在整班說不是我們決定， 林煥光又說我們諮詢， 諮詢顧問是梁振英決定。梁振英一臨走又說 過去沒有一個特首不會不聽行會大多數意見 小心語言藝術過去而已沒有說現在所以大八卦下去曾鈺成和林煥光那裏我就不明白既然這個決策不發牌是一個 有程序公義的正確決定,就不用推來推去 就出來啃了他不是啃,是認的,領功,這既然是符合程序公義 即是對香港社會有益,為何你不認? 我認 是我特首決定的,不關他的事 不需要推來推去 所以現在民建聯和工聯會雖然反對引用權力及特權法 但他們都留一手,說要等政府有進一步的資料披露 即是說他又將球大腳交給政府 如果政府不披露或披露出來的資料,不能夠說服 還有一個沒什麼出聲的林鄭月娥,你是政務司司長 這麼久都不出聲奶媽好不好餵她兩者身為公務員之首是否有些擔當不過她也出了聲華英叫了老公在劍橋回來想找個膊頭喊暗示梁振英 張志剛這些膊頭喊不過,要是多頭皮,要是A字膊 一喊整個頭掉下去所以要留意奶媽動向 不要被我說中 奶媽隨時擠出來,有東西擠出來 不要以為這個政局是定了 因為《大公報》那篇社論很吊詭,其中一段尾段說 在這次發牌的風波中,行會沒有解釋 為何香港可以有4個免費牌照,而不是3,又不是5呢? 數據在哪裏?這不是一句行會保密就可以應付 香港今日分裂至此,並不是因為一所香港電視 是因為公權力不停在公義與不公義之間蕩千秋 矛頭就直戚你梁振英你梁振英說公義大公報說不是公義至少是公義與不公義之間你看他明天想北京阿習阿鼎阿習鼎撐不撐看看有什麼肢體語言一向以來左派部長應該力挺政府施政依法施政如果你不依法又不公義那他怎樣去挺你呢 咁聽個台語個見到阿雜總同梁振英傾偈嘅時候講嘢出嚟影響,注意阿雜總另外隻手啊。好嗎?有時好似溫家寶咁,係伸一隻手指,定係伸兩隻手指,定係三隻手指。仲有伸邊隻手指?仲有伸邊,阿雜啊,溫家寶寫伸一隻手指。嗯。一隻手指咁指下你會以為啊,如果雜總有伸一隻手指,你會以為話淨係得俾得一個牌。好嗎? 就是說就是差那一個牌要給明白嗎如果伸兩隻手指你不要以為兩個牌就對了兩隻手指是V字手勢是暗撐王維基勝利至於他伸三隻手指就不用說了習總都說要出三個牌 好了,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